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顺着音乐的脉络，我们来听作品。刚才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今天晚上音乐会的一个片头。很多朋友问今天晚上的曲目是什么，在这里呢，想保密，大家可能会问，有 list 的刚才的这首《爱之梦》吗？回答肯定的是没有。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从巴赫到德彪西，声乐先生呢会演奏从巴赫、莫扎特到肖邦、德彪西的几部作品，但是其中呢还有其他的音乐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这场既不是音乐会，也不是讲座，也可以说既是音乐会也是讲座，一场突破以往的音乐分享会。刚才盛元先生给我发信说，他的很多朋友还有老师学生们都说想看这场音乐会，问到哪儿买票，还真没有了。因为我们这场音乐会是乐享四季的第11场音乐会，也是通过北京文化基金来大力扶持支持的项目，所以我们的音乐会的门票都是在节目之前，音乐会之前免费发放给大家的。如果大家想等退票，或者有朋友没来，大家可以在7:30以前去国图音乐厅，但今天真的很炎热，那我不敢保证今天会一定会有朋友没有来，还有免费的票发放给大家。因为之前呢，我们已经通过节目所有的中奖名单都已经发送给各位好朋友了，按说应该是满席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音乐和今天晚上的音乐会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我想说今天既是周末了，也是晚上就要演出了，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呢也会围绕着钢琴音乐来进行，但是呢也有其他的精彩音乐来加入。毕竟音乐在我们的每一天，毕竟我们的节目叫古典也流行嘛，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在每一天里。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跨界作品，是有打击乐，有 bossa nova， 有 salsa， 还有古典音乐，来自他。相信这首作品你一定听过，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看到邓新荣发的信了，邓新荣二说今天天热了，听音乐享受内心的清凉吧。那此时你听到音乐以后是更加火热了，还是觉得清凉呢？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我想知道，如果不曾发明语言文字，那么音乐是否可能成为心灵沟通的唯一方式呢？同一首乐曲，由于心情的不同，在同一个听来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更不要说这种不同版本的改编了。相信你现在听到的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改编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加入了萨萨爵士跨界的风格，而现在所进入的是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一号，这是非常传统的版本。 在音乐会一般，我看到了 Double X 为了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好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一下选题背景吗？为什么是从巴赫到德彪西？哎，还说跨度够大的，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间的确有非常大的联系，不只是顺着音乐发展的脉络，还有音乐上的很大联系。我想问 Double X， 你去音乐会现场吗？如果不去的话，或者说我今天先卖个关子，如果去现场的话，大家就知道这个选题除了顺着音乐发展的脉络，还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如果到了音乐会之后，下周一我也会，大家没有看过音乐会的话，我也可以说为什么有这个选题，这个选题到底顺着什么样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好不好？刚才听过了跨界，听过了 Brahms， 听过了古典主义，又回到了巴洛克。这首并不是巴赫的作品，而是巴洛克时期的另外一位很有名的作曲家，是多米尼科·斯卡拉蒂。我们大部分人听过斯卡拉蒂的很多的提琴作品，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斯卡拉蒂的钢琴奏鸣曲，这首叫做《田园》。

而紧随原则之后，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位居亚马逊中国2018年年中纸质书畅销榜、纸质书新书榜的亚军位置，以及 Kindle 付费电子书新书榜的第五位。经典书籍也成为电子书畅销品种，同样值得关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Kindle 电子版在今年5月30号首次推出后立即热销。为了推广更多经典之作，上半年亚马逊中国已联合新经典文化推出了张爱玲作品精选等中外经典之作的 Kindle 电子书版。再来关注阅读品牌掌阅，昨天在北京发布了专注于青少年阅读的全新平台掌阅课外书，希望解决老师、家长和孩子们在阅读选书方面的困扰，提升青少年的阅读量和阅读能力。而作为掌阅代言人的王俊凯也来到现场助阵，他透露平时最喜欢看小说、历史传记、科幻类的书籍，并向大家推荐了他最近读过的一本好书《狼图腾》。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今晚音乐会倒计时5小时。距离今天晚上音乐会从巴赫到德彪西，我们的悦享四季的第11场音乐会就要举行了，倒计时已经不到5个小时了。刚才前面呢，其实我们听到的不同曲目，其实大部分曲目都和今天晚上音乐会无关。今天是周末嘛，古典也流行也在继续，只是我不想大家有那种不新鲜感，所以一切的新鲜的内容都保留在今天晚上。但是肯定内容的酒巴哈、莫扎特还有肖邦以及德彪西的音乐。为什么从巴哈开始？刚才有朋友问了，但是呢，这个秘密也要在今天晚上揭晓。其实我想说，巴哈音乐你越听越觉得它无所不包容，它音乐的广泛，它音乐的乐句之间，甚至乐句之间的流动，就好像是流动的建筑一样。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巴赫的《醒来吧》合唱前奏曲。 巴赫在1731年所作的第140首根据重赞歌编写的康塔塔的标题就是醒来吧，那之后呢他又以此作为这首前奏曲。 Sinfonía sonero, este ritmo mambo. Mozza Menon, a Mozza. 我觉得莫扎特的第40交响曲在近些年来真的是被玩坏了，有太多的版本，包括 SHE 的我不想长大，还有包括一些老歌唱家还唱过我不想长大，但是这一首加入跨界的改编也算是与众不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Thank you. 这首是德沃夏克的幽默曲，他在1894年创作，当时正是在他的祖国捷克的罗维卡地区度假，一共写了八首幽默曲。什么是幽默曲呢？主要是它的题材，又叫做滑稽曲，是流行于19世纪富于幽默风趣或者表现恬淡朴素明朗愉快精致的器乐小品。那德沃夏克的这首幽默曲，我觉得不但不是谐谑的，而且还有点小伤感的氛围，音乐很优雅，也像一像民歌一样的朴实亲切。我觉得有一种想象，他创作的时候是他在祖国的时候创作的，但他如果到了美国，我们知道他有一段美国时期在那里创办了美国的音乐学院等等，如果在那儿他弹了这首曲子，我相信一定充满了思乡之情吧。所以接下来我还给你带来了另外一个版本，我们来对比听一听跨界的小提琴的这个版本的幽默曲。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是不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幽默曲的另外一个跨界改编版本呢？改编后的音乐不再是捷克民族乐派的感觉了，而充满了现代的意味，但是呢，却没有加更多的那些像当代的一些节奏感，所以音乐中既古朴又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不再是民族乐派，而充满了浪漫的色彩。从巴赫到德彪西，这中间这么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音乐之间又要怎样的联系呢？在今天的音乐会当中，我们会一一和大家细说，但是我觉得音乐会的时间也不够。其实光是第一首关于巴赫的作品，我就觉得有太多可聊的。今天的音乐会既是讲座，也是音乐会，也是分享会。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作品，来自 D 大调的他第26钢琴协奏曲加冕。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第一乐章。留给我们的时间又要到了，那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了。节目之前，我想继续为你带来一首玩坏了的莫扎特，还是这首莫扎特四十。我们来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版本呢？阿卡贝拉的版本，人声的演唱，人声来感受钢琴。是的，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了两个版本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了，希望你感受到了音乐的乐趣，古典音乐融合现代的乐趣。今天晚上的音乐会是7:30在国土音乐厅举行，我们到时候音乐会现场见，也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土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80多年前。